明显看完唐静的 cosplay 后，他们会谈什么呢？ 唐唐哥，你今天 cosplay 的虞姬真的超仙的。 说了不要叫我唐唐哥。 那好吧，唐唐。 行吧，糖糖就糖糖吧。 你下次 cosplay 我还要去。 怎么看上瘾了？ 主要是你穿女装的样子真的很仙，仙气飘飘的。 下周漫展的票，展台还是老地方。 糖糖，我爱死你了。